起来，我打了碗了才应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很厉害。 好，星期五啊，北上频道又翻嚟啦。咁啊，今个礼拜我系完全冇北上嘅。咁啊，系啊， 我都好耐冇北上，啱吓、 啊，都有上过嘅。 系啦，咁我哋就今日有边个喺度啊？今日咧又阿静啦，又阿迪啦，仲有我哋有位新朋友啦，我哋嘅老朋友嚟嘅，有台嘅， 有台 强点点形容，俾阿静你形容啦。 有台嘅版主啦， 吓系咯， 一个好出名嘅版主啦， 受万人呢个 景 仰嘅一个版主啊，阿哥顿兄啦，咁啊哥顿上嚟而家唔系讲贱男嘅嘢啦，话明北上，咁就听讲你咪 佢有啲经验喎， 你去完边度嚟啊？你 我啱啱喺重庆翻嚟， 重庆，重庆就地震喎。 其实就唔 有冇震散你啊？ 我去嗰个地方咧就叫做永川，咁佢就离开个震央咧都有600多公里 嘅， 咁、就佢由5.12开始佢八级地震之后咧，佢就曾经有余震，咁但系永川呢个地方咧，所谓嘅余震咧都系感觉到佢嗰、那个大厦有啲摇晃几秒钟咁样嘅啫，咁啊都其都。當時佢哋都幾慌張嘅，咁啊冇喺屋企瞓嘅，咁啊全部都係落曬嗰啲廣場咯， 好多 到依家都係啊。 而家就少咗啦，因為嗰、那個餘震嘅影響都唔係咁大，咁啊而家就都冇話咁緊張啦。 你有冇你喺嗰度逗留咗幾日啊？ 我逗留咗11日， 咁你應該有試過餘震嘅咯， 係有嘅感覺嘅，其實我真係 feel 唔到囉，但係同一時間就喺我外母嗰邊呢，佢就話都有震過，但我就真係完全感覺唔到啦。 但係會唔會又都會有驚咁樣走曬落街咁樣 有㗎，佢哋粒都唔搭，鞋都唔着，20多楼就咁跑落晒，惯咗啊！佢哋一有少少风吹草动就 即系草木皆兵啊！依家 系啊， 哦咁样，但系应该如果我试过一两次嘅就吓 即系地震嗰个感觉， 余震 嘅经验， 余震唔系即系嗰啲微震，但系就有一次就好耐以前喺台湾，咁就唔系大地震嚟嘅。咁咧就夜晚瞓覺咧，嗰個感覺就好得意嘅，係因為嗰次係第一次咧，我就未試過啦。咁咧，但我首先咧就個感覺就係好似有鬼咁樣，個就好似我好似有人勾我個背脊 咁開心。 咁跟住好快，突然間個感覺咧就係咧瞓到張床度咧，就有啲感覺就好似瞓喺只船度啊，就喺度搖啊。跟住我就然之後咧就好快咧就有少少作嘔。 唔係咁，其實你香港 呢個就係 香港試過，不過好短時間啫嘛。香港都試過噶，唔係好似暈一暈咁咯。 係啊，好似就係失重咁樣，有啲暈嘅感覺咯。其實就 但係你長時間就唔知道，同埋咁嚴重嘅真係唔知咯，未試 過。咁啊，仲有呢個禮拜有咩地震消息報道啊？ 哇！依、這個禮拜冇乜地震消息報道， 唔係 咩劉德華啲我就唔識噶啦。 唔係揾直升機咩？依家去到 揾直升機啊！ 好緊要啊！依家就直升機啦， 揾直升機又成萬人去揾嘅， 好緊要噶直升機。 係咯，好緊張喎。 係啊， 係咯。即係緊張過之前， 同埋啲新聞全部講咧，唔係話揾直升機失蹤嗰啲人咯，係要揾翻直升機喎，感覺係俾你。 唔係我咧就即係呢個禮拜我有時睇中央台啊，或者睇又係睇大陸啲電視台啦。即係雖然我冇翻大陸呢、這個禮拜真係冇翻，咁但係有即係我有個習慣成日睇啲電視台，咁啊成日就即係都又學識咗個名詞咯。即係呢排仍然即係。 都係其實冇乜大變啦。呢個禮拜都係其實又係報道多好感人嘅故事啊。咁同埋即係譬如再加翻少少嘢啦，就加翻啲即係災後即係點樣去重建個社會啊？即係喺咁啊訪問嗰啲幹部啦。咁其實係耍嘅咋，即係好多問親，即係譬如中央台好多記者去，你即係啲巡例嘢要做啊，即係訪問下啲官員啊，咁問下譬如話啲學校有點樣啲小朋友點樣翻學啊？而家咁佢即係譬如話佢哋就會話而家咧佢哋嘅嘅回應咧就係話咧有啲小朋友咧就已經即係譬如就開始翻學， 有翻啊嘛， 就 冇書包， 嗰啲就叫帳篷學校，即係咧就有啲係用帳篷做啦。咁同埋咧佢就不過唔知堅定流啊，即係呢個中央台講嘅呢啲就即係你喺度睇，你覺得所有嘢都係好用一個好懷疑嘅態度嘅。咁譬如佢又講到話我哋又已經安排咗成12000個小朋友咧，就叫做異地上學啊，咁咧就送安排咗佢哋去呢個濟南啊。送咗濟南，即係濟南嘅話就上，係啦，就上學就翻學翻一段時間，直到咧即係學校 重建咗 為 止啦。 嚇咁而但係即係我頭先話學識個咩名詞咧，就係佢哋好多問題咧，其實答唔到嘅。即係譬如話即係呢樣嘢點樣整翻啊嗰樣嘢，咁佢就講一大輪啦。咁然之後咧好簡單， 講啲好 空 嘅説話。 我們都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即係咩都係需要一個過程嘅。 咁啊，梗係啦。 咁呢個咧，即係香港啲官員可以學下嘅，其實即系咧，样样嘢就系话我哋系做紧嘅， 呢啲叫政治智慧啦。 系啦，呢个系啦，不过咧就需要一个过程嘅吓。咁呢个过，但系佢冇讲个过 程 几耐 啦，点样开始做呢个过程啊？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如果地震都冇咩特别要讲噶啦，即系都系嗰句就自求多福啦吓。咁而家就仲有。你咪泄洪啊！嗰啲 最後講咯，唔係最後講一講啦。咁啊，即係而家最新嘅消息就係話咩咧？就係嗰個演室湖啊，喺唐家山嗰邊咧。咁啊，嚟個佢掘個坑仲有18厘米，咁啊排洪。但我成日咧有個問題係咧，即係佢話開個坝，佢會諗啦，佢掘條即係掘條渠咧，咁會扇啲水出去。但我諗緊。即系佢本身个演咁高啊，咁试嚟试去都系免个浸嗰啲水。 系啊， 系咯， 唔系同埋呢个其实咧，即系以前嘅习惯就系咁样嘅。即系譬如每一年咧临到呢个水灾咧，其实嗰啲排洪嘅问题咧，就类似呢啲咁嘅穷乡僻壤啊呢啲镇咧，其实以前一般惯例咧就属于即系受牺牲嘅地方嚟嘅。即系最紧要就系、是、即系。大城市一定要冇事先，吓呢啲镇浸咗咁算咯，即系总之我及时通知你搬屋咁啊，咁 我今日睇新闻， 系啊，即系而家就比较紧，即系而家呢今次有地震咁，所以就紧张少少。 睇新闻嗰度都其实嗰度啲人即系迁咗上去做住帐幕啦，就唔知要起码住成个月 啊， 跟住就 喂有个帐幕你住好好噶啦， 有啲人已经揞住块面喺度喊晒，话佢都预咗间屋系俾水浸噶啦， 冇咗你家园系尽毁噶，即系呢啲其实每一年都有发生噶，唔系新闻嚟， 系咯， 呢啲根本以前根本连报道都唔报，不过今次因为有地震，咁即系系啊， 同埋 起码有个即系有个帐幕你住下几好噶啦， 同埋今次因为即系困嗰个湖啦，即系如果排洪嘅。因为真的影响都几大，他讲都明话好似沿岸近落下游的四个镇都会即一定是浸大的， 浸大 的，所以变相来讲今次你话几大剂咯，同埋一路都有余震的关系，其实他随时都冧噶，一冧咗嘅就唔知发生咩事。 佢其实做嗰个排洪工程都是预咗要浸穿的， 系啊， 咁做嚟做乜啫？ 佢只不过嗰一刻唔想去，即系唔想去突然爆。 咁反正你都浸穿，你咪作爆佢，有嗰啲水乱咁飞咯。 如果其实佢而家其实我咧阿成讲得啱啊，即系如果真系撤离太收型嘅时候，佢肯讲埋赔偿嘅话咧，我谂即系炸鬼咗佢咧，咁啊冇乜嘢 咯。咪咯，你嗱坏咗，你起码散你啲水，哦去完咁啊，人哋即刻重建，你咪快啲，你咁样慢慢作，慢慢流，跟住都系要浸穿嘅。咁我真系唔知佢点解要，即系你做咁多排洪嘅嘢，就系希望啲水去翻你想去嗰个轨道，咁去再去翻条大河道啊嘛，咁你依家你炸完话条村都会浸嘅，咁你我真系唔系好明白。 算啦，即系呢啲嘢喺大陆其实就真系唔系新闻 啦， 每一年嘅夏天都有嘅。即系讲翻哥顿先啦，咁啊喂，你去完去咗重庆，咁你有咩见闻啊？即系喺重庆，我都有成年冇去呢个地方。 我今次过去就系搞结婚嘅， 恭喜晒， 恭喜恭喜， 我哋知呢个啫 吓吓咁，但系嗰度即系饮起酒咧，就同香港诶好唔同咯 吓 吓，我哋啊饮起酒系食三日嘅，由晏昼食到夜晚嘅，咁啊睇下斗快回气咯，佢哋系 又系斗酒嘅， 系啊，佢哋饮嗰啲啤酒咧系要暖噶，佢哋饮 哦呢个冻 嘅啤酒咧，佢哋系会醉嘅，同埋佢哋中意饮嗰啲叫白酒，咁啊 白酒就系咯， 佢中国劲酒啊 吓， 中国劲酒，我唔知系牌子定系咩嘢 度啊。 35度， 以我 算好，算好高啦，35度， 算好高啦， 有60度有成嘅都可以饮到。 吓，咁即系佢哋晏昼嚟食一餐，咁啊个个喺度敬酒咯，敬完酒之后斗快回气咯，夜晚又敬过咯， 即系都分两餐食。 夜晚意思系夜到几点啊？ 夜佢哋6点就开席噶啦， 系啊， 咁啊食到7点零8点佢哋就散嘅。 系咯系咯，咁但系夜你头先讲夜晚回忆系回气再劈过系 啊，因为我哋12点咧就。喺个酒楼嗰度食晏啦，咁啊食到2-3点，咁啊翻去恰个晏觉，咁啊夜晚啊6点又再食， 又再食， 咁啊你有几个钟头回气咯。 咁呢啲难唔到你啊？饮酒呢样嘢， 见啤可能 一声过嚟有啲难到啊。 唔系你咪叫人俾个冰桶你咯， 就揽住个大口仔。 广东省嗰啲通常都系如果摆酒咧，都系摆到8点零啊，就散噶咯。 系啊，系啊。 即系重庆都系一样， 一样都一样。 但系佢嗰个好中国传统噶，系因为咧过去咧，我即系我记得嘅系真系摆三日三夜嘅。嗰时听过上堂， 系咪规矩嚟咧？一定要摆三日嘅咧？ 睇下你嘅几多亲戚咯，系咯系咯。 我以前有一个经验咧，就喺顺德饮，就系我有个亲戚啦，即系佢结婚啦，跟住佢香港人啦，就上去即系翻乡下摆酒嘅。啊！即系呢度香港擺完佢就上去擺啦。咁佢幾得意嘅，佢就係唔使人做人情，跟住咧就成個嗰條村都好大下嘅，順德唔知我唔知咩貴村啦。咁就見人就叫人哋入嚟飲啊！有嚟啊！嚟啊！食得餐啦， 行过都得噶， 行过得噶啦，行过都埋你入去食噶。 咁幾高興？ 係啊，幾高興噶！ 我呢次都嗨嘢噶，我就係佢哋做人情咧，我係。好著意去睇下佢係做一嚿两嚿，但係做完之后呢我哋仲要回禮 嘅。嗯嗯。唔使回返5嚿6嚿啊。 係回禮囉，即係一盒糖啊咁样都要回㗎。所以呢我哋擺酒呢係蝕㗎。 嗯嗯。不过就唔会蝕得好多嘅。应该 唔 係而家都好贵啊。 几皮。 係。 我哋都食得好豪啊。 我嗱。 其实佢哋唔贵㗎。一为呢佢哋好得意㗎。佢哋玉米可以当一碟菜。但呢佢哋呢鍾意玩碟罗汉。 嗯。 佢可以廿几碟菜呢係放晒喺个台面度呢一碟搭一碟咁样搭上去㗎。 嗯。 菜式就唔係话好好嘅菜式，但係呢就大堆头。 好丰富。 係囉。 你知唔知我结婚都有喺大陆摆㗎。 喂。 係呀，但係10几年前我而家已经一片模糊㗎。即係如果你问返我呢，我完全答唔到你㗎。啲人做几千人情啊，我有冇蚀钱啊，我完全唔知。因为结婚嗰日呢嗰个感觉呢好似公仔咁㗎。即 係 完全。係呀，係呀，冇头都晕。好容易醉㗎。嗰一日呢即係飲少少酒呢个人已经醉咗。 呢个系一个。 係呀，所以而家你问返我完全。 好多飲宴我见都系新郎新娘都会。比较容易醉呀。 我都系啦，因为 高兴啲呢。 我今次呢就系女家摆啦，变咗就冇兄弟撑我㗎。就我自己一个人整晒。 但系佢知道你香港人，应该佢嗰边 就死快啲， 系咩？唔系锡住你， 冇一啲都冇， 系 饮多两杯添。 但系应该台湾，佢以为你台湾人系咪误会咗你啊？嘛，即系如果香港人应该 唔系佢哋呢个系一个礼仪嚟嘅，即系如果佢哋唔敬你咧，系 唔礼貌， 唔礼貌嘅。 嗯， 所以咧我 嗱呢个做人情咧，而家城市同乡村就有大分别。即系譬如头先阿哥点讲咧，就你嗰度应该上乡村嚟噶。算唔算小镇？ 小镇啦，佢离开乡村都仲有 系啊。如果你做 即系摆酒都会系露天咁咯。 唔系喺个酒家里面， 都系酒家 好少露天噶啦。 喺酒家里面， 而家好少。 而家就摆酒 而家我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今时今日时兴嘅摆酒系点样喺大陆？ 就一定仲喺酒家不特止啦。而家係搞得係比香港啲即係如果要搞更加癲嘅，首先一定會有司儀嘅。司儀係你，我唔知阿戈登可能未必，你冇，可能你比較闖闊咁，你冇整呢樣嘢。但係而家一般嚟講咧，都會即係請定一個男司儀，一個女司儀。咁就咁，我成個直情就 呢個好似廣東省嘅會係， 即係好似 show咁， 要保良咁樣做嘅大佬，即係有人唱歌啦，玩魔術啦，玩遊戲啦，搞氣氛啦，咩都有。 喂，大嫂問你有冇片播啊？ 有一人有片播，好，總之玩到好盡嘅嚇。不過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一般嚟講時間唔會玩到好夜咯，同埋就即係點玩都好啦，點玩到盡咧？九點鐘到一定最夜，差唔多已經就收 散 band 散 band。 唔同香港嘅，係啦，香港你八時入席玩到十二點之後，仲有下場嘅大佬。 睇下嗰陣時咩狀態啦。 唔係同埋嗰個最大嘅分別就係咧，你喺香港去飲咧，即係我諗大家有喺香港飲有啲經驗啦。其實啲嘢而家就已經過於好形式化。即係譬如點講啊？ 嘢食方面， 整個少少整個舞台啊，或者蛋糕。 個蛋糕啊， 即係全部好形式， 跟住播翻舊時啲相啊， 播啲相啊， 跟住就即刻 嗰啲啊， 播埋啲接新娘嗰啲， 但係咧冇人睇嘅喎，即係個個淨喺度都係耷低頭啊食嘢啊，你啊傾下偈啊咁之類出，但係大陸就唔同啊。大陸你每做一樣，每玩一個遊戲，每玩一個節目咧，嗰啲人係投入好多嘅。 咦，咁幾好喎！ 係啊，咁所以嗰個氣氛其實係幾得意嘅。 係咯，咁你投入大家開心，咁你即係其實 認唔認同啊？哥頓認唔認同？ 唔係你結婚去搞一個咁嘅 wedding party， 咁你都係想嚟嗰啲人。即係我代入翻落去嘅話，都係想嚟嘅人玩得開開心心嘅啫。如果大陸可以做到咁，就真係 都做到。而家好多都同埋佢哋嗰啲即係所謂嘅司儀係幾 professional 嘅嚇，即係專係幫人搞呢啲咁嘅嘢咯。係啊，咁同埋你。做乜嘢啫？你真系啊，成日入晒手咁样，吓咁你系喺香港直接上去 啊？系冇啊？唔系我喺深圳再搭飞机过去， 即系 内陆机保安机场， 内陆机 哦 A320 几耐啊？边 间航空公司啊？ 哦，国航啊， 国。 中国航空， 中 国 航空， 中国 OK， 哦，即系就唔系搭乜方乜方嗰啲， 唔系， 哦，你多唔多搭飞机啊？ 我唔多，所以咧，我觉得即系系同我几突兀咯，即系我哋啲同胞即系嗰啲搭飞机习惯系 有冇趣嘢啊？ 例如 呢个系有嘅， 我呢个都唔系好多都会有， 好多都会有噶啦， 但系有冇出先跟住？ 冇。 嗱，哇！机票大牌嚟咁犀利嘅，吓 做足功课。 咁啊，点啊？你坐飞机有咩趣事？ 我即系几唔习惯啦。你譬如话飞机起飞之前要熄电话啊，降落之前都要熄咗电话先啊。但系我哋国内啲同胞就冇呢个习惯噶啦。 吓，你有噶？ 佢哋冇啊，佢即系。 是一定冇嘅，话俾你听。 我都唔明点解 佢冇都唔会 呢个系一个安全嘅问题嚟噶嘛？即系你会影响到啲仪器噶嘛？但系佢哋飞机未停定咧，佢哋已经着定手机，我都唔明佢真系有几大生意咧。 都我就坐得比你多啊，成日我都有坐内陆机啊。即系你讲嗰啲其实就唔系咩出奇嘢嚟噶。即系第一冇乜人会识电话啦，包括我自己在内吓。咁就第二就系话架机真系差唔多咧，一落地啊，啲人咧就已经差唔多 开咗电话 起晒身嘅，唔系 起晒身 吓，即系好多时都系咁样啦。咁同埋就点讲咧？就同埋就系、是、即系有好多嘢，你系喺香港搭飞机又未必会成日见到啦。譬如话食嘢啦，咁佢其实就每人会有个饭盒啊，之如此类嗰啲啦。咁但系咧，如果好多时无论去任何嘅地方，喺搭内陆机，你会见到好多人咧，唔知系个貌似系好似系未坐过飞机啊，或者坐得好少啊，佢哋就会好兴奋咧，对嗰盒饭盒嘅。咁佢点咧？佢就首先嚟一盒咧， 食一盒重盒， 譬如两公婆咁啦，经常见到嘅，就两个饭盒唔食，收起佢。 跟住然之後呢就再問個服務員係、嗯、有冇剩啊，仲有冇邊可唔可以要多個咁樣。咁然之後呢就可能即係立得幾多幾多、嗯、然之後三四個飯盒落機嗰陣時呢就跟埋走，即係可能今晚呢就 咪派街坊 係啦，咪就有得食囉、啊、即係有啲即係打包㗎、啊、會有啲咁嘅嘢囉，即係如果坐內陸機就 咁係唔同嘅，我覺得即係好似話識電話個，即係你俾人翻香港人唔係呢樣嘢啫，咪將嗰啲即係啲 hand carry 唔擺上嗰、那個嗰、那個 唔係啊， 味道咗 咪？我而家唔俾啊， 佢哋有限制嘅。 因为可能是不是临近奥运呢，他现在所有的液体啊打火机啊、嗯、全部在安检那里呢就要摆低。咁 hand carry 呢只可以带一袋 是啦。 其他全部都要寄存。 唔、嗯、是我讲緊是话即是香港有多某某阔太啊就鍾意呢就將 hand carry 人家叫他一定要摆上去就一定要揽上身。 嗯。 即是我讲緊是香港呢啲文化囉，你大陆咪唔识手机囉，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啲， 唔系同埋你通常我哋坐多嘅经验就系咁咯，即系譬如你话以前日平日咧就最好尽量咧拣位就拣前啲咯， 嗯， 咁同埋咧就我就嗱我可以俾个 tips 大家嘅，早啲去 check in 嗰阵时咧，你就问佢攞个咩位就最舒服咧，即系搭大陆嗰啲内陆机，就系嗰个叫逃生通道位，咁、嗯、个逃生通道位咧就首先譬如我呢啲咁嘅肥佬最啱啦，因为咧就前边就 冇顶脚 嘅，咁同埋咧就系、是、因为点解咧好罩忌，因为大陆佬坐飞机咧好多时咧一坐低咧就挨喉噶啦，全部挨喉晒，所以嗰个逃生通道位系最舒服，同埋因为佢够前啊，咁咧就会可以你走嘅时候咧就会可以快啲落机，因为咧如果你 check in 嘅时候咧你谂住冇乜所谓嘅，坐得比较后嘅咧。平日嘅時間，即係唔係講奧運啲時間咧，嗰啲人咧好多時咧就一抽二攬咧，即係攞得幾多就 hand carry 攞曬相機，咁、 嗯、 未變咗尾嗰啲咧，即係走咧，即係差唔多係有排走嘅。咁同埋就係話，同埋就係咧搭內陸機，因為咧好多時佢唔係直情係拍到去 terminal 嘅、 嗯， 你仲要落飛機，仲要坐巴士， 坐巴士。 咁所以咧，如果你尾嗰啲唔使行，但係你坐尾嗰啲就好慘咯，因為你尾嗰啲咧可能係等緊第二輪同埋第三輪嘅巴士噶嘛，咁、 嗯、 你变咗净系落机咧，可能搞到咧，即系又可能要搞成半个钟头以上。 嗯、喂，但系我发嗰样嘢咧，其实咧坐唔好话内陆机啊，系国内航空公司嗰啲咧，我先觉得空姐嘅 service 系差少少。 我又唔系咁讲。 嗱、啊，点解咧？我搭过两三次， 你搭过两三次。 O、okay. K， 佢即系我成日都系问，喂，唔该俾杯水我先啦、嗯。即系好多时系咁讲，佢会咧。啤一啤你，跟住之後行去攞嘅，你唔同咧，你唔同 嗱呢樣嘢咧，我就要為祖國即係講翻幾句説話。 嗯， 我話俾你聽，如果你話以內陸機嘅服務水平嚟講咧，點衰都唔夠美國嗰啲內陸機衰。美國嗰啲衰到咧，簡直係同坐巴士啊冇乜分別嘅、嗯。第一嗱，坐美國嗰啲飛機咧，你連空姐都揾唔到啊！大部分如果你坐美國航空啊、嗯、之類嗰啲咧。是只是有一個所謂叫空中少爺那條馬佬空神惡神，還有啊是冇嘢食的，不是因為他是真的，即是他直情可能他們即是他 develop 得比較耐，我想這個可能是日後幾十年之後呢，即是大陸的內陸機的景象啦、啊嗯、但是現在美國那些就是這樣，即是譬如說沒有空姐你看啊，跟住還有呢就是沒有任何 service 都不用， 當然呢 還有啊沒有嘢食的啊，你要食嘢咩當擺低五蚊十蚊美金啊，跟住又成嚿磚頭咁嘅三文治就掟佢嚟俾你。 因為嗰啲咁嘅美國內陸嗰啲機好多航班都蝕錢噶嘛，佢點會有咁多 service 俾你？ 冇啊，冇啊 service。咁所以其實咧，你話你話大陸嗰啲咧已經唔係算好差。咁同埋咧，空姐咧就真其實一啲啲啦。即係我覺得我坐得真係好多，即係我覺得整體上係可以接受嘅。 OK， 第一。有靚女睇先啦、啊，即係你坐啲咩上海航空啊、深航啊嗰啲咧，喂，真係唔差噶。咁仲有咧就係、是、咧，其實你話佢冇競爭性咩？佢又唔係話真係即係又唔係完全係冇，咁係 OK 嘅。譬如話佢哋，但又有啲奇離嘢啦，就係、是、譬如話，如果你坐一啲兩三個鐘頭嘅內陸機咧。我記得深航就成日咁做，我唔記得第二間航空公司係咪？深航嗰啲咧就會咁嘅，差唔多到兩個鐘頭以後咧，咁佢就大家都坐，即係用普通話啦，佢意思係大家坐喺度都坐到係啦，威提示嗰啲都坐得好辛苦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我哋而家就即係佢會派個空姐出嚟，然之後咧就做體操啊。咁佢就有啲係啊，佢然之後就叫啲人真係。 叫大家跟手做啦，做 咁窄嘅空間點點做體操？ 佢哋有一啲係喺飛機上面做嘅，係 啊係啊，有一啲 舉下手啊，揈下 伸下啲腳啊，擰 下頭啊，嗰啲 條頸。 但係佢最得意嘅嘢，佢真係陪你去做啊嘛。咁而再得意啲就係真係有人跟住佢做，呢個係好正啊嘛。係啊，咁所以成日幾過癮㗎，即係搭呢個大陸嘅內陸機。咁你係乘客，你話即係你話空姐嘅質素反而即係我就覺得唔係太差，即係如果你係有待改善咧，就反而係乘客嘅質素咯。係 呢個絕對 係呢個就係 我又唔多啊！我搭內陸機我得一次經驗咧，我得喺廣州搭去南京。咁其實整體上我覺得都係。我又真係唔覺得差㗎喎，即係你空姐服務啊，其他係啲乘客囉，你乘客即係你未停，即係你講嗰啲係啱，即係中晒嘅隔機好似未，即係感覺個碌一掂地呢，啲人就起身㗎啦， 係啊， 即係係有呢啲嘢， 跟住就成機講電話㗎啦， 跟住 喂 啦，講電話著電話 啊， 即係啲人跟住又係咁搶住去攞，但係服務就幾 OK 喎，即係係指啲國際航線。 如果內陸機嚟講，真係唔算太差㗎啦。即係你喺歐洲同美國係有好多更差㗎，即係日後就唔敢講啦。咁仲有咩要講啊？冇啦，係又零頭嚟啊！ 又零頭。 OK， 咁啊講講下咁啊，喂，我哋都未入我哋主題。 主題， 我哋今日嘅主題咩啊？大陸賴四純， 成日賴啦賴四純。 咩嚟噶？大陸賴四純啊？ 香港大陸化啊嘛？ 香港大陸化係啊！其實嗱，我諗嘅，即係我諗呢個主題啦。其實事源就係因為我星期三晚，唔係星期三啊，六四係星期 六四星期三 啦，星期三晚我去咗六四啦，嚇咁年年都去啦。咁但係今年即係坐低，即係其實你知道好悶嘅，即係去六四真係。咁坐低又冇嘢做啊，年年都係咁樣 嘅，又唱幾隻歌， 又唱幾隻歌啦，咩自由花咯，又唱一 年風采。 咁坐喺度谂下，咦？今年有啲改进喎，有咩改进咧？想喺台度，唔系喺台度咧讲普通话嗰个咧， 吓 掂咗好多。咁我就谂下，咦？啊！真係與時並進，因為六四嗰個晚會都與時並進，即係你知啊，而家要招呼大陸客噶嘛，大陸客都嚟六四噶嘛，咁所以即係我唔知我唔記得舊年啦，不過即係今年係特別有呢個感覺咯，即係我記得早幾年咧開始即係佢知道有大陸自由行嗰啲人嚟嘅時候咧，咁佢都有嘗試係講普通話，但係就講到即係嗰啲 即係港式嘅普通話， 無望六四咁樣 嗰啲，佢呢個賓話。 还我自由嗰啲咁样噶嘛，即系咁，但系今年就真系即系 标准咗， 非常标准，唔系标准咗，非常标准嘅。咁所以我谂下，即系 我哋做 CCTV 咯， 大陆大四，唔系即系咩都要就下啲大陆人啦。咁我成日都，我哋成日以往节目我哋都讲过，即系讲过一啲。香港大陸化啦，即係 間唔中係 啦，咁我哋即係今晚又可以花少少時間，即係講下呢樣嘢咯。即係你幾位有啲咩香港大陸化嘅嘢先？ 嗱，如果你問我咧，我最覺得嘅就係咩咧？ 讀書啊嘛，你 讀書啦，當然啦，即係你而家我幫人補習都係嘅。你見到啲咧就哇頂，你點解要即係唔會用個頂字？ 頂多 頂乜頂？ 唔係，但有時覺得係哇，點解即係所謂嘅國即係國民教育啦？但係點解要講一啲所謂即係中？中国发展无论在运动或者科技航天方面的一些威水事我永远都是不明白的东西例如杨利伟几时几日啊升了上去啊那些要记的但 是考试题目来的这条 是但很奇怪的 考试题目 喂很奇怪的但我们读 我女最用英文考的是 啊 杨利伟那些真的真的搞你晕低的是啊 同埋你部分我想部分学校到依刻小学都未至于去到九成我想大概四五成到都会朝早嘅时候可能每一个礼拜有一日呢会係要播个歌嘅即係要唱嘅 ,ok? 即係去令到班僆仔识去唱嘅。咁当然我哋嗰陣时前冇㗎嘛大佬。 我哋起码唔会唱英国个歌先啦。 係 呀唔唱歌。 除咗你睇波之外呢要唱呢个。 学校唔唱个歌好似 立法官會問噶嘛？邊個校長係？ 唔係、我知道而家嘅係天主教學校或者基 嗰啲未唱， 嗰啲都唔會唱， 嗰啲就未唱住，即係傳統嘅即係左派學校就會唱啦。係啦，嗰啲一定唱啦，升埋旗添。 嗰啲已經好，其實嗰啲我冇記錯，應該係喺回歸之前嗰兩年已經開始搞升旗或者唱歌。但部分嘅官校我都知道，小學開始已經去唱國歌呢樣嘢啦，去令到即係教翻我哋，即係我哋嚟緊接嘅新一代，去識到咩叫國歌。 所以而家而班都唱國歌啦，依家 直情啊，嗰啲仲差唔多定會添啦，都話而家有幼稚園已經開始教你就係、 是。我所知聖 坡都係啊，我女以前幼稚園就喺聖坡度咯，咁佢咪就係、是、 唱啊， 唔、止唱啊，直情教埋你中國係你母親啊，即係嗰啲咁樣啊， 使唔使攞嚟？係 啊， 攞嚟問候 嘅。同埋而家唔淨止就係、是，即係唔淨止係翻學啊，直情係咧嗱，臨近暑假啦。即系而家你知時興就好多嗰啲咩暑期咩 交流團啊 交流團嗰啲噶嘛，咁而家越嚟越年青化噶嘛， 唔係過去 細路仔都去啊，而家 過去咧交流團咧好興向係咩咧？去澳洲啊，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而家嗱我咧就最近咧就 依家去少林寺， 即係我老婆個 黃埔軍校啦， 係啦黃埔軍校啦，我老婆個。有啲朋友咧，差唔多個咧已經報曬名嘅。咁、除咗我女，咁就成日叫埋我女一齊參加。咁即係我老婆就話：你唔係唔知啊，我老公啊，你咪講笑啊，叫我個女翻大陸，佢殺咗你喎。咁所以就冇預咗我女份啦。咁咁但係啲行情咧真係好鬼抵玩嘅。即係點咧？而家最受歡迎啦，即係因為快靚正嗰個咧，就係剛才阿哥頓講啦，就係、是、呢個黃埔軍校。咁知喺邊度啊？ 黃埔軍校咪喺上海咯， 上海 廣州啊， 廣州喺廣州嘅黃埔軍校。咁其實你收好平嘅啫，佢咧就收大概1800到。今年嚇，如果我即係 話五日 五 day， 咁咧就軍訓式嘅。咁咧佢仲一樣嘢，佢 答咩啊？答咩啊？想問你。 佢就咁樣㗎，講嗱，我呢、這個嗱，我講曬落去先啊。廣州嗰個搭乜嘢上去啊？咁我呢個我就唔係好清楚。咁咧，佢而家最近因為點解咧？因為咧近呢兩年咧，黃埔軍校嗰個實在太過受歡迎。咁佢咧今年咧就搞過咧深圳咧就分校，係噏嘅啫。咁咧嗰個就仲抵1800玩十日添，你條僆仔玩十日。咁嗱，嗰個我就答到你啦。因為咧，我老婆嗰啲朋友咧就全部就報曬嗰個啦。 玩 咁咧就係 玩分 校，就係、深圳教授，即係你要帶條僆仔就去到深圳，跟住就有車去逼佢。就喺深圳龙岗嘅，但我真系好怀疑咯，喺龙岗竟然有呢、這个即系工厂，我见得到就竟然有呢、這个 一样系工厂嚟嘅嘛。 即系我就好怀疑，即系当年阿孙中山有冇即系谂过喺龙岗整间分校？ 错晒喎，大佬，同、啊、即系错晒喎。你原址喺嗰度啊嘛，你个历史价值喺度啊嘛，咁点解你要去分校咧？ 唔系因为广州嗰个爆 Q 晒啊！ 咁点解即系咁即系为钱咯？ 系、 okay, 啊，咁佢咧就。佢其實咧，即系如果呢、這個真係即係值唔值得去咧，就見仁見智啦。即係佢其實成個行程咧，我約略 learn 過嘅。咁佢就其實係同一般咧，而家喺即係大陸嘅學校咧，嗰啲僆仔讀書個成個即係每一日嘅 schedule 差唔多。咁、就一個即係寄宿嘅形式差唔多咯。即係譬如每朝早就6点你要起身啊。茶洗面啊，跟住落去就做早操啊，咁 接皮接到好似嗰啲， 要一定要起角嘅， 咁咪接皮一定要啦，但系要接到咁样起角，我讲紧 吓，同埋咧嗰十日应该有噶，咁同埋咧就系话明俾你听，我哋系会有军人去教你嘅，即系细路仔嘅，咁嗰啲佢所谓嘅军人，我唔知系咪即系正统嘅解放军啦，咁佢亦都有讲明有啲咩节目咧，嗱就即系授课课程就有佢就好強調有英文嘅，咁佢係咯，咁你係驚唔驚？咁佢有普通話啦，就但係佢話係會教你講英文嘅，即係講唔知係咪講大陸式嗰啲。 嗰啲英文就 係咪就係搞 Communities Party？ 係啊，或者嗰啲咩面粉就係 Face Powder 嗰啲咧，即係教你嗰啲咁嘅英文咯嚇。咁就 咩 Viva 咁啊，仲有就講明有呢個野外訓練嘅嚇。咁就其實我諗就同埋咧就就話明咧就家長就唔俾佢探啦，同埋咧你個細路仔都係唔會容許咧係打電話翻去俾屋企嘅嚇。咁同埋就我諗就有一樣嘢佢冇講，不過我諗就一定有啦，就係呢啲外國教育啦。即係咁，然之後加加埋埋咁就同即係就磨呢條僆仔十日咯。我諗如果我送我女去嘅話咧，我女肯定十日後翻嚟咧就老豆都唔認啊，反面都似係啊。即係如果送佢呢啲 嘅，好多都捱唔住嘅。即係香港細路都係嬌生慣養， 我諗佢嗰個 接受軍訓 比香港 啊好辛苦嘅。嗱，我因為咧我喺東莞長安，我公司嗰度咧就對正一間喺長安一間好大嘅小學嘅。咁佢成我就成我哋就會成日睇到。佢哋做呢啲咯，佢哋就最兴玩有一样嘢，其实系我哋即系喺香港读书好少嘅，就系佢哋就喺个即系旺角场咁大嘅草场，就然之后咧全部僆仔企晒出嚟，咁然之后就播一啲即系 早操啊， 军进行曲啊，或者咩嗰啲咧，或者做一啲即系 革命歌、 革命嘅歌啦。然之后咧，佢又要一齐唱同埋做埋动作嘅， 做埋 吓，咁做到好靓、好整齐嘅。咁成日差唔多日日都玩呢啲嘢嘅。吓，咁我谂，即系如果你个僆仔十岁，唔系你个僆仔上得去十日咧，咁我谂都系一定走唔甩嘅。呢啲一定会有得玩， 我会死咗。 咁但系嗱，呢样都系香港大陆化嘅，即系而家一般嘅爹哋妈咪其实就。即係好鍾意送啲僆仔上大陸啊，譬如細路仔啊，如果比較細啲嘅就近近地即係廣東省啦、如果你係中學嗰啲開始就清華啊、北大啊、交通啊咁嗰啲啦，即係去嗰啲，其實呢樣即係呢樣呢係點講呢，如果你 come low 呢、其實就都要做㗎，即係因為你譬如話你送定條僆仔上去，喂佢難保第日撞到嗰、那個即係喺上面識到啲大陸嘅朋友仔，第日可能係國家領導人、 我啱啱就係想問你呢個問題呢， 講唔埋㗎， 即係作為一個家長，即係作為你一個家長，就係、是、話究竟點解咁多家長會喜歡或者即係鍾意，但以前你就講以前就會做係、譬如係去紐西蘭啦、澳洲啊、美國啊、英國啊，別知 但而家唔值錢啊嘛。 咁問題就係話點解依家就係啲家長會覺得去大陸嘅做呢啲咁嘅遊學團係覺得值錢咧？ 學嗱，首先學下普通話，有機會啊。呢個香港人好多都係成日咁諗嘅喎。我身邊嗰啲起碼 普通話， 即係多啲機會講下普通話啊嘛。 即 係 好咁高難度咩？要學普通話，即係嗱，你話要學得標準係難。但你要學到溝通得到係咪難呢？ 你唔好講呢樣嘢住，我同你嘅諗法一樣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好多爹哋媽咪嘅心態呢，因為你知啦，我起碼識好多呢啲啦，因為我女係呢年紀啦，佢哋係比較緊張。譬如話我哋喺學校，佢哋喺學校都要學，佢哋有普通話 堂。 咁但係佢哋不特止，佢哋就係好緊張科普通話，仲要咧，即係譬如話請私人教師啊，嚇、即係請內地嚟嗰啲啦，咁、然之後咧就或者仲要去上一啲課外嘅一啲普通話班啊，即係佢哋喺好多爹哋媽咪嘅心態就係、是，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回歸之後大陸化嘅一樣嘢咯，即係就好多媽咪爹哋就會同我哋嗰代唔同啦，即係我哋嗰代咧就可能殖民地啊，即係英文啦、最要你學好啲英文，但係而家咧佢哋係幾注重即係普通話嘅。 嗱，呢個心態咧，就等於喺即係可能回歸之前咧，去過去即係外國啦，可能英國、美國啦，係因為喂過去嗰十幾日學英文一樣，即係個心態一樣。翻大陸就可能學普通話，但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部分即係你阿靜頭先問話點解咁多家長會俾啲僆仔咧會翻去咧，係因為啲僆仔喺香港放暑假嘅時候，屋企兩個可能又要翻工嘅，瞓得晏，跟住又要打機成，即係佢哋會覺得寧願俾佢哋過可能一個禮拜或者依十日有啲所謂規律 翻。呢、個一定嘅， 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呢、這個係對於 其中 一 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啦，即係對於係去外國交流咁有少少對於佢哋講係好似好啲，但係實質上最重要嘅就係、是。學普通話咯，呢個係真嘅，即係俾佢見識下。喂，而家內地嘅文化係點？俾佢提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好多好多 我唔知点讲啊，即系我就完全冇呢啲思维嘅。 我哋嘅祖国真系强大咯，我结论会系，同埋佢真系一个母亲嚟嘅，不过未必系我嘅母亲。 但系就呢个系一个 trend 嚟咯，即系而家，同埋我谂另外一个因素就系因为佢收得平啊嘛。 哦，呢个系可能系。 喂，大佬，你去唔好话去东南亚，唔好话去欧洲啊，你去新加坡嗰啲啊，都收你皮嘅嘢啦，差唔多。 你报 你大陆就千零蚊啊，大佬。 呢个我谂系呢个。 我同阿哥顿玩一次都唔知啦。 你暑期班可能报一个 course 你都成900多一次。 系咯，佢真系收得好平， 变相系平咯。 吓，咁同埋咧，搞呢啲活动咧，即系我头先我讲嗰个班咧，即系又几得意嘅，系基督教搞嘅。系啦，你即系估你估唔到咧，即系你唔好以为系即系搞呢啲一定系任善缘啦。即系当然任善缘可能有搞啦，可能比佢更加任善啲。不过但系即系基督教都搞嘅，咁你即系几过瘾啦。而家就系吓，咁就 恐不入啦，已经 系啊。咁啊，即系除咗读书，仲有咩大陆化啫？觉得 嗱，读书即系你话除咗读书之外啦，我谂食嘢方面可能大家会有少少觉得啦，系 食嘢点样 嗱？你有时去到即系酒楼嘅，我哋过往之前嘅可能会有新鲜鸡啊，食啊嗰啲咁嘅， 系 大家。全部冰鮮嘅，冰鮮話俾你知係新鮮，一定係啦。 你講酒樓，你講街邊而家篤串魚蛋啊，都已經係 國貨嚟啦， 係工場大陸深圳嗰啲工場做㗎啦。 唔係最離譜嘅係酒樓話俾你知新鮮雞，但嗰只係冰鮮雞嘛。OK， 唔係啊，同埋酒樓嘅點心啊，都係好多都係而家你好多酒樓已經冇點心師傅啦。 而家係啊， 係啊，即係全部又係由深圳即係工場 內地加工，然之後再一批。批落翻嚟啦，咁變相其實有陣時你可能部分香港人 燒賣魚蛋都係啦， 即 係 部分 腸粉都係 啦，部分香港人覺得喂唔好食嗰啲嘢留翻香港食，但其實你根本食緊嘅 食緊咯， 就係內地供應落嚟嘅嘢咯， 係啊， 即係其實一樣嘅， 所以及早要即係搞好你嗰個 嚇。仲有一樣嘢唔同嘅，即係我成日都同我身邊嘅人講嘅，喺大陸食點解我成日都咁驚就係佢啲油唔得，因為其實。你尤其是喺出面街食咧，你尤其是佢好多時，你尤其是廣東省嗰啲地方咧，佢嗰啲油咧，你係真係唔知道佢係咩途徑攞翻嚟嘅。 知道， 唔係知道係一啲非法途徑。 係啦，嗱你咪要好似我哋啲啊，好似哥頓同我呢啲咁樣咯， 要練到一個橫練不死身。 係啊，要有嗰個抗體啊，即係個抗體就係咧，平時食咗咧係唔會病嘅，但係一入醫院就死㗎啦，即係係要咁樣。你係慳翻好多時間，即係你如果你普通人唔係。我哋寫食啊，唔得啦！哎呀，有胃痛啊，又 搞咗一大輪啊！ 我哋唔使， 跟住變咗長期病。 我哋一入就死噶，就係個即係要你要嗰隻抗體。 即係呢一樣嘢係仲有少少分別嘅。不過你講得啱嘅係，依家成日所有食物都係即係好難揾到一啲唔係大陸噶啦。 同埋咧有陣時即係可能大家留意啦，即係無論買一啲糖啊、鹽啊、鮮奶啊、雪糕啊 ，whatever 喺超級市場買到啊，你會發覺。個生產地，你本來喂買開嗰隻明明係香港嘅牌子，原來發覺睇翻生產地，喂廣東省啊、東莞啊諸如此類咁樣，即係你會發覺原來其實好多食物已經係唔會喺香港本地間廠度做，已經翻曬大陸度做。 邊有廠啊？大陸咪香港冇啦。 少去啦，仲有我知道薯片仲有嘅喺香港老度嘅。 屯門仲有冇新力啤啤酒廠啊？ 真係好似 以前有一間㗎， 真係唔知 係啊！即係我諗呢啲係好少㗎。 講開啤酒啦，即係另一方面啦，香港人過去好鍾意飲嘅係咩？即係例如新力啤啦、加士伯啦、喜力啦，但係呢但係即係而家開始多人飲咩青島啦、燕京啦，即係已經係哈爾濱啦，即係已經係個趨勢轉咗為一啲大陸嘅品牌㗎。 即係其實 咁威呀， 係啦， 即係好大陸嘅，已經係 香港都好大陸㗎啦， 即係飲飲食食已經好大陸啦， 係啦。 咁啊，仲有咩文化上咧？ 文化上， 其實我又講，你講即係你今日晏晝打電話想話講呢個 topic 嘅時候，我第一時間喺度諗就係諗緊依家 hit 最 hit 講緊嗰個話題啦。 邊個？ 就係嗰個所謂什麼副局長同埋呢個。我又唔係話呢啲，即係其實 你覺得嗰個點大陸化？ 我係講緊係我係睇翻新聞嗰個用詞佢本身即無論香港政府都講咧，佢好標榜自己，即你唔係淨呢單嘢，即係好多單嘢都話佢哋要依法辦事。呢個第一。咁第二句我又覺得仲好笑咧，就係話中央政府都好支持香港依法辦事嘅。咁我佢一聽到呢句，我又即係我時間我自己就跌咗喺地嘅笑到。即係你講呢句同埋 中央政府支持阿媽係女人有咩分別呢？有乜可能唔支持伊伯辦事呢？伊伯辦事是一個好普通正常英國人要做嘅嘢。 呢單嘢都呢單嘢其實係幾大陸化㗎。 好， 即係你而家你可以聯想到呢嘅，即係其實就係而家其實喺香港嘅社會就即係同我哋又係咁，即係係成日講到我自己好似好老咁樣，即係呢其實同我以前個代就唔同囉，即係譬如話而家你真係唔需要再同啲僆仔講呢，即係你譬如啊，你由呢啲事件都可以睇到，而家你唔使叫啲僆仔讀多啲書，即係唔使叫佢勤力讀書或者點，因為以前我哋就係阿媽就成日同我哋講㗎嘛，嗱書仔 點樣都 讀多啲書啊，係啊，即係唔好成日玩， 即係可以跳出嗰個， 係啦，你讀多啲書，第日就做醫生㗎啦嘛，做律師㗎啦嘛。即係港督都有你做啊，咁樣即係咁樣，即係嗰個意思，嗰個潛意識而潛在嘅意思，就係話俾你聽，即係你如果係肯努力、肯上進，咁即係個社會係有機會俾你嘅。 嗯， 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就大陸化啦，大陸ization啦，唔使講呢啲。嗱，最要講咩咧？你最要識 人咯， 曾蔭權。或者唔識曾蔭權，你都要識佢下面啲僆、嗯，即係譬如阿土啊，識阿細娘啊咁樣，你快啲叫阿土啊介紹細娘俾你識啊，你就有 限 啦，係啊，係啦、啊，即係咁樣咯，即係教關係啊，咁、 啊、 你會翻係啦，即係我覺得最荒謬嘅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唔係荒謬嘅，我睇呢間新聞嘅時候，我發誒、哎、我都做人都有翻，仲有啲希望啊，因為點解咧？即係做嗰啲副局長咧，我聽聞話佢哋原來之前揾開幾皮嘢嘅啫嘛，而家又揾十幾二十皮噶嘛。如果我即刻諗下，咦，我今時今日都係揾緊幾皮喎，咁即係話我哋都有機會揾十幾二十皮嘅，唔係唔需要讀得書多嘅喎，咁係咯，即係呢，即係而家 你有冇嗰個人際網絡先？ 咁可能有，唔係總比喂咁大話，你講你話叫我即係揾啲人際網絡，我諗總比呢個而家叫我幾廿歲人走去考翻幾個 degree 嚟得容易係咪啊？咁所以原來呢個社會原來今時今日係咁嘅喎，即係有運行。 傑斯即刻講。名咯，叫李添咪得咯， 系咯系咯，吓，同埋即系讲嘢大陆啲啊，我普通话又蟹钱咁啊，应该 广东话呢啲讲得大陆啲噶，咩 系啊， 打造啊， 系啦，即系讲多啲嗰啲 搞啊呢啲嘢咧， 系咯， 挂， 同埋即系我觉得啲人又冇理由成啊，其实我真系撑，我真系好支持呢单嘢嘅，即系你话啲人咪成日话佢哋搵得人工多， 唔抵得啊嘛， 唔系咁你做个副局长。即係揾十幾皮，梗係應該啦。咁你又話，即係你諗下之前啊，即係譬如嗰個香港電台請台長啊，連大學畢業都唔使噶嘛，嚇、 嗯。 咁、啊、你即係咁你所以咁你如果你即係按翻個邏輯，咁你而家做個副局長揾十幾 皮，阿生都係用呢個邏輯請人嘅。 唔係，我幾同意傑斯仔個講法，佢係點解咧？即係我屋企啦 ，anyway，、可能即係我又唔好話上一代嘅同我同輩啦，但係大我十零年到之前，我記得佢。同我講嗰句説話，佢就話出到嚟做嘢，即係可能有翻專業。嗱、有專業，照道理嚟講咧，無論你係醫生又好，律師又好，即係會計又好，你至少你揾到食啊，係咪先？但另外一方面，佢同我講係咩？最好咧就入啲親政府嘅黨，入咗去嘅話咧，關係會好啲，個網絡會好啲。 其實即係呢個你應該熟喎。即係譬如你而家你一代，你有冇譬如你有冇啲朋友，其實個諗法就係有時話，喂唔係啊，而家即係。入去淫戰聯嗰度入唔到啦，成日幫我做下義工，喂，係咪有啲會即係應該有啲諗法 嗱？到到依刻咧，同學咧 鋪下路 就仲未有，同學就仲未有。但係咧出到嚟做嘢，因為我自己有班 friend 係大約三十歲到，咁有部分嘅人咧都覺得就係、是、喂咁，即係我走咗幾年社會經驗啦，我有六七年嘅經驗啦，我應該係再去走行前嗰一步，令到自己個網絡同個前途闊啲，條路闊啲。即係我會覺得喂，點解會？可能我哋八十年代嗰扎人，喂冇啲咁嘅諗法，因為或者我自己身邊班人係咁咯。但係點解七十年代嗰班人會有啲咁嘅諗法嘅咧？即係會有個疑問喺度咯。 七十年代人有咩諗法？ 但我哋十年咯，就話、是、做咗七八年社會經驗啦。喂，入黨啦，即係可能入去親政府嗰啲黨咧，對自己個往後嘅日子發展會好好多咯。即係大家佢哋會有啲咁嘅諗法嘅，真係、即係變相我就覺得。 我覺得做人要有良心少少咯，即係有時覺得 唔啱啊， 唔啱啊，呢個唔啱嘅，呢個唔係香港基本。 唔係，我有個即係唔好講邊個啦，即係我有個親戚啦，係佢好親嘅，咁但係佢都即係我啲細侄女啦，咁佢都係一樣啊，佢係早幾年咧就喺港大讀完書啦，讀佢讀 law 嘅，咁佢畢業之後咧就即係香港即係。嗰幾年唔係即係早2003、2004嗰啲年代，即係你知唔係咁好環境 嘅時候， 咁佢就做咗一個好好嘅 decision 啦，佢就上北京，就繼續讀大陸咯，咁讀完之後咧，佢就真係喺北大咧就識咗一個研究生。研究分呢最后结埋分啦两个。跟住呢就佢老公搵几皮啦。咁佢又揸住个即係应该咪香港 passport 呢咁因为就喺外资公司做因为好直租因为你可佢就做嗰啲 comsec 嗰啲啦。咁就又搵几皮喎。咁所以即係同埋就上过去就识咗好多即係喺即係而家就定居喺北京同埋就已经有即係就係因为呢几年呢佢就嘩佢而家返嚟就成个好似一个北京人咁样咁就好多呢啲咁嘅人际网络啦之如此类咯。咁所以其实即係年轻人都可以諗下嘅。 我都有要行嘅。我有一个同你差唔多嘅写照咯。我个姨甥亦都系有一个类似我姨甥仔亦都系有一个类似你嗰个侄女嗰、那个嗰、那个情况。 但佢就而家开始同我就开始完全代沟咯冇嘢讲咯。因为佢系好爱祖国嘅。 佢都我都代沟咗㗎喇嗰个姨甥。冇乜溝通㗎喇。 即係十句之外一定会同佢嗌交㗎。 咁冇嘅我又。我原本。 我会㗎我会的。咁所以就做啲咩大陆赖 station 即係香港。 你话文化上方面呢即係我諗我会觉得香港人有時點都好呢都會有少少良心可能搭巴士或者地鐵可能好多時人好多人 都會遇到。不是這個不是即是禮貌即是不是即是禮貌禮儀。 嗱我過去呢我唔會見到係咩呢喺地鐵度呢你唔會人踎喺度。但係呢我做嗰兩日我同阿大舊石一齊出嚟返埋 video, 禮拜三嗰時個禮拜三嗰日見到。我搞錯大佬你踎喺個口度。 唔係但係嗰啲應該係內地人嚟㗎。 嗰啲係嗰啲嗰啲 自由行嚟㗎。 但我唔知啦佢識講廣東話。大佬呢個係個名望㗎嘛。講 上層定下層啊。 吓 上層定下層啊。 地鐵啊。 啊地鐵。 地鐵啊。即係我覺得喂大佬唔好咁嘅樣啊。 唔係踎咗好耐㗎啦。我經常喺地鐵站都見㗎。即係好多自從有自由行開始都有。咁呢個冇辦法嘅，其實 我唔， 但呢個未必係香港人做嘅。 我唔 得， 即係 香港人做唔得 嘅。我知啊， 其實咧，亦都唔需要咁清高。其實你搭火車咧，九港鐵路咁上去咧，你頭嗰卡咧，好多香港嘅人都係 變身噶嘛， 都係已經係踎噶啦， 變咗身噶嘛。 我唔知啊，硬係覺得即係我諗我谂喺我十零岁僆仔咧，仲未回归嘅时候，都唔会见到咁嘅情况。 唔系呢个套用即系大陆嘅官员嘅，即系刚才讲嘅说话，就系需要一个过程嘅。即系咧有啲嘢又未至于个咩嘅，即系譬如你话喂你大系咪香港大陆化到啲人会踎啊排队打尖啊吐痰啊咁嗰啲，我谂呢个真系仲要需要一个过程嘅。 唔系即系再微观少少，我会咁睇嘅，即系其实系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即系你我唔知你哋有冇感受得到啦，你。譬如行啲旺啲嘅區啦，即係近呢十年，即係回歸咗之後，其實好明顯係回歸咗之後會發生得好厲害。就係、是、譬如啲人唔係點樣啦，即係通常好多時候你側曬身去過咧，佢都會撞到你嘅。 係 嚇，呢個其一啦。另外就係、是、真係冇太過會話識得點樣去自律去守規矩啦。咁呢啲嘢我又會覺得即係同。即係慢慢慢慢咁樣慢慢蠶食咗，即係以前香港本身有嘅一啲可能係即係叫應該叫比較好啲嘅文化，係俾一啲呢啲咁嘅文化慢慢咁樣。 唔係你同埋有陣時，因為而家你即係因為自由行嘅人多咗咧、你有時鬧市嘅地方，即係你講緊銅鑼灣啊、旺角嗰啲地方，你地方啊始終都係咁大，但係人多咗咧，碰撞多咗係嘛？ 即係你以前喂我連三十萬出去威嘅時候唔多人咩咯，真係係咪先？即係連三十萬你出去蒲嗰啲，即人山人海到爆咧，你又唔見咁撞係咪先？即係一樣係咁多人啫嘛，再多人都會試過。 係咪先？即係我自己有個咁嘅感受咯。呢啲就 會最後講樣嘢啦，講經濟方面啦、啊，香港大陸化好明顯睇到嘅就係、是、我哋恆生指數， 好多好多隻內地 講過，係嘛？ 即係好多嘢內地嗰度，同埋 黑埋眼， 同埋係好 emotional 嘅而家，係即係已經係雖然唔係話非常接近，但係你見到香港嘅股市咧，係同阿爺嗰個咧有 息息相關， 同埋我中意跌就跌。我中意升系有只，你系 feel 到有只好大只嘅无形之手嘅，系啊，即系呢个就真系非常大陆化。 同埋咧嗱，你讲 唔使讲咩，即系 不过唔使讲啊，你黑埋眼你就咁睇十大升幅，咪十大咩活跃，你全部都差唔多个人都得个中字噶啦， 即系就系中字头啦。 我哋 My Ray 嗰啲财经节目全部唔使听噶，因为其实系全部嘢好 emotional 嘅， 系啦，系啊。同埋可能我老豆嗰代嘅时候过去觉得，喂揸汇丰稳阵啦，到我一代咧廿零岁啲揸工行啦嗰啲稳阵啦，系啊。 最近唔系揸中移动啦， 最近唔系。咁另外一方面嘅当然就系即系香港人多咗存款人民币啦，呢个当然 犀利， 呢个即绝对系紧要啦。同埋有人讲过，喂，不如喺既然个 CPI 即系个物价指数咁高嘅时候，不如喺香港使埋港，即系使埋人民币废咗港纸啦。 好多人係直情一大嚿一大嚿錢就直情拎上去喺大陸做定期啦。 係啦，呢個你清楚啦，呢個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比我哋想象中咧，即係嗰個大陸 lisation 係嚟嘅得特別快嘅，係啊。咁但係未必係壞事， 未必係壞事嘅， 係一個現象。你同埋 大家會融洽好多嘛，即係呢個就真係會 同埋一個好快變咯， 我覺得冇得避壞社會咯，係 啊， 係啊，即係冇咁多衝突， 即係同一個夢想， 同一個夢想， 即係同一個世界啦。 大家一齊大陸佬去咯 ，OK， 同一齊趴街咯。 喂，講開就有一樣嘢，講開同一個夢想，即係轉一轉話題，轉一轉話題。咁咧近排咧，我 哋 係啊。我想我喺嗱今日報紙有講啊 ，eBay 啊， 唔係 eBay， 澳洲位咧就講一樣嘢就係話咩咧？因為咧驚國內嘅即係到奧運嘅時期，國內嘅同胞喺打氣嘅時期俾人話冇文化關係，咁咧就有一套嘅手勢喺網度公布咗出嚟，咁例如拍手啊、舉手指咁樣，咁就話咧教育到我哋嘅中國人民咧，就希望佢哋可以做呢套手勢去喺奧運嘅時候表現中國嘅團結，因為咧佢解釋話呢套手勢咧會體現到更快、更高、更強嘅奧運精神。 咁好事嚟嘅，因為起碼佢自己肯承認就係即係冇文化啊嘛。 但係據 即係 point 但係據某份報紙報導，藝術演 出，點解咁樣做係有文化咧？ 嗱，據某份報紙嘅演述翻就話好無聊，無聊，啲人就話咁樣啦。即係我有時覺得，喂，其實打戲啫，做手勢啫， 都要規範嘅。呢個符合大陸嘅國情。 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有時譬如我哋睇波入場睇波咁啦。有時候會帶動到出嚟嘅，即係有一組人，譬如可能一兩個人做同一個一個動作，大家見得過癮，就會一齊做。咁同你去規定去做咧，我覺得有少少唔同。 OK， 唔係同埋你呢個等，不過或者比而不倫啦，即係呢個你等於你如果你睇得多中央電視台咧嘅音樂節目咧， 係 佢哋嗰啲譬如有個節目叫咩？同一個乜嘢啊？ 成日都同一个咩 嘅，同一首啊，嚟突然间 我就系知道有个口号， 好出名嗰个节目做咗十几年，好似《欢乐今宵》咁样，好出名，即系所有港台嘅歌星全部做过嘅。咁你睇嗰啲大型嗰啲歌唱节目咧，就系咧，佢都系有一个，佢都系将嗰啲鼓掌位啊。就規範曬佢噶，咁就算係現場係冇人拍咧，佢哋中央台就興噶，就全部罐頭掌聲嘅，即係一到呢個中間有 instrumental 嘅時候咧，就會有罐頭掌聲，即係呢啲係大陸 culture 嚟嘅。咁嘅時間好似差唔多啦，不過仲有一樣嘢扭少少講講啦，即係有人就 email 我啦，即係就問我喂，徐師仔知唔知道邊度有呢個假嘅火炬 牌？假句， 咁我打一答你啦，其實係好 Q 容易嘅，不過最近就難。少少啦，因为扬咗出嚟，不因为呢单嘢其实之前冇讲， 我谂上广州 就系你上淘宝网咧大把啦，吓咁你各大嗰啲厂，我所知咧就温州嘅厂系做好多嘅，咁同埋咧就你睇有好多即系用火炬做嘅产品啦，都有噶，譬如话你想要买呢个火炬手嗰套 衫 啦，就有得买啦，同埋就譬如火炬打火机啦，仲有我最见嗰个最正嘅，我都想买嘅，嗰就系火炬 webcam 啊， 即係呢呢個電腦用嗰啲 webcam 係火炬 webcam， 仲有譬如火炬嘅座台，唔係火炬嘅地燈啊，咩都有㗎。你上去淘寶網就慢慢炒啦，嚇。 唔係有冇中國色彩先？佢咪做得可以靚過原裝啊？又 咁我唔知，我冇買過嚇。咁、okay, okay. 但係佢哋嗰啲好狼嘅，其實賣得就喺淘寶網嗰啲咧就其實一般咧喺廣交收就會喺廣東喺翻廣東省交收咯。咁啲友仔係俾埋手提電話嚟㗎。咁、但係就記住喺淘寶網買嘢咧要小心咯。即係有陣時咧有啲人咧佢會叫你你入咗錢落我户口先啦、我會俾呢啲咧成日大陸人都中招嘅、因為譬如佢哋買佢哋有時有啲大陸人係傻到咧買手提電話都喺淘寶網買嘅。咁、但係咧就亦都係人哋叫佢俾錢先啦，佢真係會俾錢 嘅。即係呢樣嘢又有啲小心嘅， 係好奇怪嘅。我諗呢個唔使提香港人，香港人係唔會做咧。系啊，咪最多 未呢、个仲未大陆霸到 啊 ！O K， 咁所以你可以去嗰度揾啦。 好， 咁啊，今晚差唔多 啦。 好，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